万不得已，我尽量设想笔记。 老板先来杯奶昔，摇头面前请你顺便喂喂我那只小猫咪。

听经典。嗨，这里是经典969，我是雨阳，陪你听歌。在周末，不知道你有没有什么打算？那要告诉大家的就是，从现在开始一直到周日，在北京顺义新国展举行的首届北京国际家居展“集中国生活节”上啊，有数百个国内国际的家居大牌云集，另外还有大牌家居的新品全球首发。如果说你要来了呢，不仅可以一览全球家居业最新的产品，还可以以非常优惠的价格把这些产品搬回家哟。那这里呢，更有最新的家居流行趋势，有最潮的智能家居产品，到场呢还会送惊喜的礼品，另外还有 iPhone 7大奖等你拿哦。那在这里呢，还要告诉大家一个小秘密，就是景田将和这次展会抽出的30名铁杆观众相约居然大厦，来一场面对面的私密互动。在这里也预祝2017 BIFF 首届北京国际家居展及中国生活节圆满成功。从今天开始一直到周日，北京顺义新国展千万不要错过喽。开启全新一天 ，Hello， 各位好，欢迎和雨阳一起进入969听资讯。首先关注今日头条，国家卫计委日前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上海、湖南等地医生收受回扣的后续处理情况，表示将依纪依规处理，并建立卫生计生系统征信体系，实行行业计入制度。司法部日前发布通报称，检查发现河南、云南、宁夏和陕西等地的公证处电话查不到、接不通，问题突出，要求公证机构自查自纠，发现问题及时上报。国内首条自主化全自动无人驾驶运行线路北京轨道交通烟房线首段开始跑图试验，并将进行全线调试，计划在今年年底开通。